有人劈酒，有人品酒，而其实大家都在喝紧酒，而最后都是会喝醉酒。但是究竟你知不知道自己喝了什么落肚，而喝酒是不是为了求醉那么简单呢？大家好，我是香港调酒师工会主席侯翠珊。作为一个调酒师，酒是会流动的艺术品，也都是跟人沟通的语言。而我的职责除了望住客人喝醉酒之外，最重要的都是令到他了解和欣赏摆在他前面的这一杯酒。而在今朝有酒这个节目中，我就会和大家分享一下有关不同酒类的文化、历史和知识。大家记住收看 My Radio 逢星期四晚九点半，有我侯翠珊和台长主持的节目《今朝有酒》。 今朝有酒，侯翠珊、梁锦祥，逢星期四晚九点半。 其实呢杯是什么？ 呢杯是 Frangelico Sour， 咁饮落去都是会酸酸甜甜啦。咁但因为佢将榛子加咗酸的关系咧，咁就会个味道，台长你可以试一试，佢系有啲似彩虹糖。 唔系，嗱你讲清楚，我哋点解点煮得啦？嗰啲糖食唔食得先？ 糖食得，一路饮一路食嘅。 一路饮一路食嘅， 系啦，唔系呢个 Christmas drink 啊？你如果唔似圣诞装饰， 玉敏踩场。现在同你剖析政治。 嗱，七个即系被裁定宣誓无效嘅区议员咧，包括即系呢个民主党嘅主流派，即系主张留低、主张去参选嘅。大家都知道呢个月底咧，即系民主党就要开大会，决定究竟会唔会去参选立法会，系嘛？咁就喺黨內咧就分兩派，一派係主流，即係主張咧要參選嘅；另外一派咧就認為即係唔做政治花瓶，係嘛？參選亦都無謂。就呢一派可能就即係有啲聽咗鬱敏嘅節目，係嘛？屌你真係我話邊個參加選舉嘅咧？即係十二月呢個立法會選舉咧，呢啲就係鬼嚟嘅。OK， 或者唔好用鬼呢個字嚟形容，就係呢啲就唔能係人。不是人的意思，就是你不是一个主张民主或者追求民主的政治人物。OK？ 简单一点说，就叫不是人。就是你不是一个主张民主或者争取民主的这个政治人物。这个很简单的，这个标准是非常之清晰的。是吧？就是无需要再讲废话的，这个选举怎么可以参加的呢？请问如果你作为民主派，是吧？咁有啲人就會駁我，咁嗰陣時個選舉制度都唔係好完善啫，咁屌你乜你又去參加？喂，我嗰陣時係真係一人一票選出嚟，同埋我係參加地區直選，咁你話啊，我而家都係參加地區直選，喂，但係而家個選制同以前係完全唔一樣乜大佬，你得嗰幾多席啊？廿席嘅咋，係咪啊？我哋嗰陣時係爭取成個即係最低限度，就算喺體制內就要佢即係。循序漸進先啦，起碼係咪一路一路減少呢個功能組別嘅議席啊嘛？而家你係有40席區呢個選舉委員會嘅立法會議員啊嘛，大佬喺個1500人嗰度產生噶嘛，小圈子之中嘅小圈子啊嘛，大佬啊，係咪？咁你近時都有功能組別，但我哋要推翻佢噶嘛，所以我咧絕對係即係理直氣壯嘅，因為我係搞五區公投。我第一次參加立法會選舉，08年贏了，我09年就已經籌備緊要搞呢一個五區總辭變相公投，個目的就係要2012雙普選。喂，我有 agenda 噶嘛？我入去議會係咁，我入去議會好簡單，就係推動嗰個所謂民主嘅進程，用一啲相對比較激烈啲嘅手法。另外喺議會裏面搞抗爭，喂，我兑現曬我嘅選舉承諾喎，嗰八年。成唔成功系另外一件事，系咪？我哋做议员系因为咁样去参选议员嘅，屌你唔系好似你个苏日行呢个柒头嗰种讲法嘅，系咪？佢讲咩咧？嗱呢条契弟咧就喐啊，有份喐啊李永达嘅，即系李永达去即系去英国啊，离开香港，系咪？即系叫人冲就自己缩，咁啊喐呢个李永达啊，呢个苏日行，系咪？仲有其他几个啦，后生嘅系咪？ 呢啲基本上就是民主黨嘅叛徒嚟啊嘛，講句難聽啲。咁但係當然而家民主黨啲大佬坐緊監，屌你點去制裁呢啲契弟啊？係咪先？你就算林卓廷、尹兆堅好撚興，係咪？你都吹佢唔漲㗎，係嘛？嗰、那個今日就俾人 DQ 咗啦。咁但係佢嗰個講法係咩？到而家俾人 DQ 咗之後，佢都仲係講我都會去繼續參選嘅，你明唔明啊？係嘛？佢話即係今次嗰個宣誓無效咧，你俾個大頭俾啲人睇下啦，等啲人認識下呢個蘇日行啦 ，OK 啊，即係。佢話咧，今次被裁定宣誓無效，就唔影響佢主張繼續參選啊。咁佢認為咧，即使民主派唔派人參選，都會有其他被中央視為民主派嘅政治花瓶啊，係咪都會有人去做嘅？點解唔去嘗試下咧？屌你諗去食屎，係咪都有人去食屎咧？係咪？咁如果個個爭住去食屎，有人去食屎，明知係屎嚟嘅都去食，咁你話啊，既然有人去食屎，咁我都去食屎啦，係咪咁嘅邏輯咧？佢最荒謬就係咁噶嘛。佢話就算你民主黨唔去參選，都有嗰啲民主派人士，即係被視為即係民主派嘅政治花瓶。佢講嘅可能係狄志遠啊，係嘛？湯家驊嗰檔嘢嗰啲嗰啲民主派啦，係咪？咁啊，既然係政治花瓶，你要做嚟托咩？屌你乜你咁撚後生，係咪？點解要做衰仔咧？屌你乜人生仲有咁长？你话你啲大佬六七十岁，佢要想有个议席嚟养自己嘅，咁都仲情有可原啦，系嘛？屌你乜你咁捻后生，系嘛？你俾人 DQ 咗咪好咯，系咪？乜你仲要咁样答嘅？屌你乜你开应该我俾民主党开大会就开除呢啲契弟咧，根本就系唔系呢个党系咩党嚟噶？系嘛？跟住就话系咪都有人会去做嘅？咁点解唔尝试去做啊？喂，屌你乜？系咪都有人自殺噶啦？你個冚家產咪自殺？乜撚嘢邏輯咧？呢個係明明嗰條係死路嚟嘅，係咪？即係我好少對呢啲後生仔咁反感嘅。即係我睇佢，即係你俾人 DQ 咗咁咪算啦，係咪？咁你仲要即係接受訪問嘅時候講啲咁嘅説話，係咪？點都會有被中央視為政治花瓶嘅民主派人士去參選，係咪？系咪都有人會做啦？咁點解唔嘗試下咧？咁意思即係話，今年嘅十二月佢都會參選呢、這個即係立法會嘅。咁而家個黨要九月底開會，係嘛？咁仲要講一句，佢話如果佢唔俾你入閘，咁咪證明佢搞清一色咯，係嘛？如果有呢個人有呢啲勇氣，又有機會竟然被佢入到去嘅，咁佢應該入去，然後善用呢個議席嘅資源，係嘛？喂，呢啲系乜撚嘢？乜撚嘢邏輯咧？真係，喂，呢個細路真係不知所謂。喂，呢個做緊港奸嘅喎。如果你俾佢入到去之後，係咪？佢意思係話，如果佢唔俾你入閘，就證明佢搞清一色。咁如果呢個人有呢個勇氣，即係講佢自己，係咪？又有機會竟然俾佢入到去嘅，咁就應該入去啦。然後善用呢個議席嘅資源。哦，呢句先係真嘅。善用呢個議席嘅資源就係人工啦、津貼啦，係咪咁解咧？咁你話靠呢啲民主黨靠呢啲咁嘅後生，就不如散咗個黨好過啦，係咪？咁而家去留未知啊？咁關於呢個即係蘇日行啊，即係被 DQ 咧，咁啊有個即係國師級人物啊，即係我係認為佢垃圾嚟嘅啊，蔡子強要講嘢。咁佢個老師係嘛？劉兆佳今日又講嘢係嘛？佢講嘅就係選委會係嘛？咁你就即係啊，叫啲民主派投降啦！你屌你就參加愛國陣營咪得咯？如果民主派唔俾你選，你啊參加愛國陣營？喂，呢啲人你話賤格到咩地步咧？屌你老母，你七啊幾歐噶啦，唔家產真係係嘛？死啊一世唔死大半世。日日行出嚟，屌你谂咗就要帮共产党，屌你乜涂脂抹粉系嘛？而家咧就是、劝降，叫啲民主派咧就投身爱国阵营。嗱，佢即系话俾你听，而家个客观现实咧，中央系唔会放松嘅，系咪？佢亦都唔在乎美国人点样睇，系咪？佢亦都唔在乎有冇民主派。既然系咁，咁你哋就不如投降做参加爱国阵营咧。屌你谂咗你参加爱国阵营，佢都可能唔要你噶嘛，刘少佳。即係我唔想人身攻擊，你個撚樣成日講嘢，邊個聽得懂你講咩啊？如果報紙唔登，係嘛？如果唔係有啲香港零一啊，有啲咁嘅報紙登你啲言論，喂，你講嘢係含撚住啲攬核嚟講嘢噶嘛，大佬啊，係咪？叫你讀篇文，你讀唔到，屌你諗乜語焉不詳噶嘛，係咪？ 好啦，你个徒弟就要扮捻晒客观中立，扮晒做呢个政情分析家。屌你啦，咪即系讲啲嘢系语无伦次，系咪？呢、這个啦，蔡子强啊，系咪？咁佢话即系民主党中委苏日行系民主党里边主张继续参选嘅主流派，咁啊今次就冇办法过关咧。咁呢一位即系苏子，即系呢个苏日行冇办法过关，咁呢个中大政治及行政系嘅高级讲师蔡子强就话啊，嗱佢咧就系刘少佳嘅学生嚟嘅。在中大佢读呢系嗰阵时候，刘少佳系佢老师。OK， 佢话今次七个人俾人 DQ， 令到民主党嘅主流派就更加难自圆其说啦。游说会员支持参选啊，咁啊对该党最终决定极不乐观。屌你咩？所以就学者即系学者，我唔系，系咪？虽然我教大学早捻过你，系嘛？而家我唔系学者，系咪？咪呢啲講法係咪屌你乜戴撚曬頭盔咧？真係係咪又唔敢鬧民主黨係咪？哦，呢、這個蘇日行都俾人 DQ 咗呢個議席，宣誓無效。咁民主黨嗰啲主流派咧就好難自圓其説啦。咁頭先我講咗啦，蘇日行咪可以自圓其説咯。咁橫掂都係有人做，點解我唔去做咧？係咪橫掂都有人食屎，咁我都去食屎啦。橫掂都係話跳樓啊，咁我都去跳樓啦，係咪？你又唔好似我咁样批评佢噶嘛？你蔡子强你唔会噶嘛？系咪？更难自圆其说咁，哇！真系好捻文雅，去游说啲会员支持参选系嘛？咁啊，对该党嘅决定咧就极不乐观啦，即系意思就话咧，决定去参选啊，即系民主党年底开这个月底开大会。咁啊，會員投票究竟去唔去參加呢個立法會選舉啊？嗰、那個決定咧，佢就極不樂觀。屌你諗啊！嗱，呢啲就所謂學者啦，係咪？我哋就好簡單嘅，係咪？我就唔會好似你咁去判斷樂觀與悲觀，係咪？我哋就好簡單，佢係唔應該去參選。佢去參選，我就啡鳩你呢個民主黨，咁簡單啫。咁當然啦，蔡子同佢哋好老友噶嘛，係咪？咁同你老友嗰啲全部受緊把啦，而家係咪？呢啲咁嘅後生嘅，呢啲咁嘅所謂主流派，你唔喐佢係咪？哦，我係學者，仲有我係劉少佳嘅學生，你都有機會做國師嘅，基本上係民主派嘅國師，但而家民主派已經土崩瓦解啦。呢、這個土崩瓦解唔係佢內控嘅結果，呢、這個土崩瓦解唔係佢哋唔長進。呢、這個土崩瓦解係咪？亦都唔係因為佢得唔到香港人嘅支持，佢嘅土崩瓦解就係因為暴政啊嘛，因為有國安法啊嘛，先令到成個民主派土崩瓦解啊嘛，係咪？你而家仲係從一個角度就係、是、喂對呢個中共嗰個做法，你表示理解，你唔去反對佢嘛？然後 base on 而家嗱，而家中央咧即係用一個比較強硬啲嘅方式，同埋佢而家出咗呢個完善選舉制度，係嘛？有個新嘅選制，咁喺呢一個新嘅選制情況底下，你係做分析咁解啫嘛？曾經何時呢一個新選制即係嗰個方案出咗嚟嘅時候，蔡子強話就係即係不斷去接受傳媒訪問，話呢、这個即係民主派大概喺呢、这個即係立法會裏邊可以有幾多席咁樣，係嘛？又話而家個安全系數高咗啦，所以佢攞唔到太多議席。安全系數指即係對執政者、當權者嘅安全系數。屌你啦！咩你用安全系數四個字嚟嘅？應該將你嘅撚樣捉去槍斃啦！已經係嗰、那個係暴政系數啊！屌你啦，咪唔係安全系數啊？個安全系數嘅意思就係話，即係嗱，你民主派唔會攞太多議席。咁我就安全啦，即係我成個建制派或者政府就比較安全啦。咁你個安全系數就高咗啦。屌你咁都噏得出，係咪？即係你老師都係，係咪？你老師而家係招行，你又喺度鳩噏。休息一陣。